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Now,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116, or 116. And now we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like this.Giving speech in public. Giving speech, 严格讲起来要叫 giving a speech, 要加个 a.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公开里头发表演讲，所以我们就念成 giving a speech in public. 那为什么这边 a 它把它省了掉呢？因为标题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把 a 它把它省了掉。叫 given speech， 那么这个是在新闻英语里头常开看得到的标题冠词啊，定冠词啦，不定冠词啊，都把它省得掉的。所以在这边呢，它是把它省得掉，但是我又把它加上去 ，giving a speech in public， 或是 giving speeches 可数名词，没有冠词，我们要加 es。这样子两个说法都可以。现在我们就一起的来看今天文章的内容。我开始来念了。Are you afraid of giving a speech in front of others? Most people are. If you remember a few simple suggestions, however, you can enjoy speaking in public. As the saying goes, practice makes perfect.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speaking on a stage. You should know your speech content thoroughly. This will help you feel sure of yourself. You should also look at the audience while speaking. Remember, the purpose of your speech is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m. Finally, don't stand like a statue while talking.Use your body language to help you communicate. If you remember these few simple tips, you will be a good speaker. 说得真好。好，那么为什么呢 giving a speech in public is very important? Why? 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呢？因为重要的就是说，你有这个机会，将来会发表演讲。然后呢，在发表演讲的过程之中，那你的上司就会注意你的谈吐，你的表现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发觉到，这个人很有自信心，可以呢，将来呢重用。所以 ，giving a speech is considered an art. It is considered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As a future leader, 作为未来的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in public 这个片语，也就是短语，跟 in private 是形成相反的意思。In public 就是在公开地 ，in private 私底下 ，private。我先生呢？是公司的董事长。My husband is the president of this big company. In public, he's very cold to me. 在公开的场所呢，他对我非常的冷淡。Because I'm just a small staff member. 因为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职员。我们的公司呢，有10000多人。 所以当太太的我是小小的职员，而且是在清洁组的职员，可是在私底下 in private I'm the boss， 私底下我却是老板 BOSS。 好， in public he's cold to me， but in private he's my slave， 私底下他却是我的奴隶 SLAVE。哇，这样的董事长多棒啊。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 Are you afraid of giving a speech in front of others? Are you afraid of? Afraid 这个形容词一定要加 of， 害怕。 I'm afraid of him， 我很怕他。 I'm afraid of my father。 I was quite young, I rememberI was quite afraid of my father because he looked very stern. 他看起来非常的严厉。S-T-E-R-N. Nay, 我不是 nay, 我要带到那里，我就很闹。爸爸是跟我讲说，我要用那个榔头，就是那个手啊，敲死，把你敲死。我看着你就非常生气，很闹。就很烦恼的意思，很恼怒的意思。You never bother to study. 你从来没好好读书啊，从来不好好读书啊，所以就这样讲。所以那时候呢，我看了我爸爸，我就害怕。I was afraid of my father. He looked very stern. 看起来好严格。S-T-E-R-N 是一个很好的字。这边呢用了 afraid of， 后来用了动名词短语做宾语。 giving a speech in front of others， in front of 这个三个词是固定的，就等于 before， 在什么前面，在别人前面发表演讲，你害怕吗？ most people are， 为什么用 are 呢？因为前面也是用 be 动词。 are you afraid？ yes I am。 most people areYou are, he is, 等等。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害怕。If you remember a few simple suggestions, however, 这个念的时候 however 要跟着念，你不要这样念。If you remember a few simple suggestions, however, you can enjoy speaking in public, 那就不对了。这个 however, 其实它是放在句首的。However, 逗点。If you remember a few simple suggestions, you can enjoy speaking in public. 不用 however, 也可以用 though, T-H-O-U-G-H. Though, 我们通常是翻成虽然啊。可是呢，那是当连词才是，后头要放主语动词。Though he is nice, I don't like him. 虽然他很好，我不喜欢他。Though 如果当然而是，就等于 however， 不过 though 不能放在句首，你放在句首它就变成连词。所以呢，那么如果这个你这边把 if 去掉改用 though， 这个意思就很怪。虽然你记得一些a few simple suggestions， 一些简单的一些建议，你却喜欢呢这个怎么在大众面前演讲，那就是不对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用 however 放在句首，或放在主语的后头，前面加逗点，后头加逗点，或者用 though 代替，就等于 if you remember a few simple suggestions though， 这个 though 前面也要加个逗点，就当然而不过。如果是江本人的话，江本人的话他不是讲不过，他讲八姑八姑，如果你啊这样哈还记得，能够记住一些简单的一些建议 suggestions， 因为它有两个 G S-U-G-G-E-S-T-I-O-N-S， 所以第一个 G 给前面的 sug， 第二个 G 给后面的 J suggestions 啊，所以 suggestions 那个 G 要念出来的时候先停顿 suggestions， 当然有人直接就念的 suggestions 也有的。You can enjoy speaking in public. 你就会呢很喜欢在大众面前演讲。As the saying goes, 俗语啊，俗语说得好。As the saying goes 是固定的用法。Practice makes perfect。后头加逗点，然后再放引号句，引号句第一个字要大写。Practice 练习可以制造出完美 ，makes perfect。Makes the thing you're doing perfect， 所以把你所做的事情会变得非常的完美。它的宾语省略掉了。好 ，this is 也就是我们熟能生巧的意思。This is especially true， 这尤其是如此，尤其是真的。对什么来讲 ？For speaking on a stage， 就在舞台上演讲的时候，在讲台上演讲。尤其是如此。You should know your speech content thoroughly. 你必须要了解你的讲话的内容。Content 是内容。Thoroughly, 这个不要念成 thorough, 啊，不是这样念，或者 thoroughly, 要查字典，看音标 ,thoroughly, 就是 completely, C-O-M,P-L-E-T-E-L-Y 你必须要熟悉完全的了解你讲话的内容。今天要你讲一个主题叫做柏拉图 Plato 要谈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文人你一开头就讲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my pleasure to talk about PlatoPlato actually is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He lives next to me. He likes to tell jokes. He runs a small restaurant. Quite often, I'll just go to his restaurant to have dinner, to have some meals. Plato, well, I like him very much. How about you then? 如果你这样讲话，那大家就会笑死了。那柏拉图呢是一个哲学的大师，所以 Plato was a philosopher。你至少要这样讲，你才知道原来是谈的是哲学家，而不是在什么开什么餐厅这样子。所以你要了解你讲话内容，不要呢随便乱说。This will help you feel sure of yourself.这一点呢可以帮助你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to 省略掉不省也可以所以 to feel sure of yourself 那个 to 可以省略掉所以他这可以帮助你呢感受到 sure 的确认的 of yourself 对什么确认要用 of I'm sure of his ability 我确信他的能力所以对你自己呢它可以帮助你感到有自信 ，feel sure of yourself， 让你有信心讲话呢，到时候不会讲错。You should also look at the audience。你同时也必须要正视 ，look at， 就是眼睛正面的看的，要看着呢什么样呢 ？Audience，the audience 就是观众或者是听众，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不要加 s。加了 S 有好几群的观众你通常一场演讲就是一群观众嘛所以用 the audience 不能讲 the audiences 啊这样加一个 S 那就错了 while speaking while 就是当 while 后头省略掉了两个词 you are 因为它是主词主语啊 you 跟前面的 you 是一样的所以 while you 就省略掉了 are 变成 being 现在分词 being 再把它省略掉就变成 speaking 在你演说的时候你也必须要重视观众 remember 记住 the purpose of your speech 你演讲的目的是什么呢 is 后头一定要放不定式短语因为这个目的还没有完成计划呀 ,the plan is to do something,the purpose is to, 点点点都要加 to 的目的计划 ,the goal,G-O-A-L, 都是一个理想一个目的 是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放不定式短语呢，做主语补助语，表示尚未完成的，不一定在什么时候才能够达成。所以你演讲的目的是要 send a message， 要传达一个信息 to them， them 就指的前面的 audience， 要给呢听众或者观众传达信息。 Finally, don't stand like a statue while you're talking. You are 省略掉了，他说不要呢站着一个像一个所谓木雕的一个人，一个塑像 statue 就是一个雕像，不要是站在那边像一动也不动的在那边，就这样子。 While talking， 就 while you're talking， 当你讲话的时候，比如我讲话的时候通常都会走来走去，忽而站在讲台上，忽而呢就走了一边，忽而呢就看着这个天花板，忽而呢在看中，哎，怎么考的，好久还没讲完啊，这样。但别人都不知道，我自己知道。不过演讲如果有自信的时候，通常很快的时间就会过去，不要看钟，那个是我刚才是骗您的。你看钟的时候表示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 Use your body language to help you to communicate， 那个 to you 省得掉了，要使用你的肢体语言叫 body language， 偶尔举举手，然后就一直指一下，然后呢伸出大拇指，棒等等，那用些这肢体语言来帮助你呢，协助你呢 communicate念快了 communicate， 啊，就是跟人沟通。If you remember these few simple tips， 你要是能够记得这些简单的、少数的 few 没多少个的 simple tips， 简单的秘诀。这个 tip 本来是小费。Hey, Mister， 哎，这位先生 ，Stop。What？ I just paid money。我钱已经付过了 I'm leaving。 No You forgot to tip me， 你忘了要给我小费呀。通常在美国啦，在欧洲啦，你到餐厅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主动给小费，而不是等到人家把人拦住，那是很难干的。不过一般人也不会拦住你啦，那么这他们只会就认了，他们想着，哎，你从哪来的，还看你的皮肤是黄色的，那会影响到这个所谓一个国人的形象，要特别要记住。所以呢 do as the Romans do， 好，你是入境随俗，做罗马人所做的事情，也是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在罗马的时候形式就要像罗马人，就入境随俗，不要舍不得给小费，通常是 15%。 好，我们下面再讲了。 If you remember these few simple tips， 这边的 tips 就不是小费了，这个 tip 可以当动词，给小费。 He forgot to tip me， 他忘了给我小费。 He forgot to give me a tip， 他忘了给我一个小费，啊，都可以当名词用，也可以当动词。这边的 tips 是代表秘诀，啊，诀窍。You'll be a good speaker， 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很棒的演说家，很棒吧？所以今天这一课呢非常实用。来，我们现在就慢慢的跟着我来念一遍。边念的时候，同时要想着中文的意思，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念什么。Are you afraid of giving a speech in front of others? 你害怕在公开人的面前讲话吗？发表演讲吗？ Most people are， 大部分人都会害怕。 If you remember a few simple suggestions, however， 不过你要是要记得一些简单的一些建议的话， you can enjoy speaking in public. 那你呢就会喜欢呢在大众面前呢公开的场所发表演讲了。As the saying goes, 俗语说得好啊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speaking on a stage. 这特别是实话。对谁来讲呢对在舞台上就发表演讲这是正确不过的事了。You should know your speech content thoroughly. 你必须要先了解你讲说演讲的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要完全熟悉。This will help you feel sure of yourself.然后这个就会让你呢对自己充满了信心。You should also look at the audience while speaking. 你同时也必须要看着呢在演讲的时候看着这些观众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念念完之后呢就像我一样把这个书盖到了。然后你开始用自己的英文来讲。Are you afraid of giving a speech in public?I'll tell you what. Most people are afraid of speaking in public. I am no exception. But I've practiced many, many times. And now, as the old saying goe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Before you make a speech, you should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other words,You should know your speech content thoroughly. Once you step onto the stage, you should feel sure of yourself. Look at the audience. Do not just look down at your paper or report or something. Raise your head and feel sure of yourself. When you start to talk, you can talk slowly. And then...Systematically, 很有系统的 you present your idea very clearly. OK, 你看这样讲话不是很棒吗？如果这里头都已经跟它的原意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继续再讲然后又回过主头来。Don't forget, you should always look at the audience. Don't stand like a statue.While talking, sometimes you are allowed to use your body language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audience. This will help you communicate better. If you can understand or know these few tips, I'm sure you will be a very good speaker one day.这就是这篇文章所要告诉你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的语法的内容。介绍呢，我们中文俗云英文的说法。第一个是用 as the saying goes， 也可以用说 as the saying puts it， 或者是把引号句放前面，逗点呢是放在这个引号里头。那么，然后后头用呢 so。goes the saying 这样的说法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as the saying goes haste makes waste 俗云或俗语说得好匆忙会制造浪费就是欲速则不达那你也可以用说 as the saying puts it haste makes waste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说Haste makes waste. So goes the old saying. 你用 so goes, 倒装的用法。那个逗点是放在引号句里头。接着还有告诉我们上列结构也可以被下列倒装句取代。Well goes the saying. 用 well 放在句首。Goes the saying. Haste makes waste. 或是 well goes the saying. More haste.Less speed 更多的匆忙就会造成更少的速度欲速则不达第二本课第二段的第一句就采用了下列的这种结构 As the old saying goe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你当然也可以用这样说 As the old saying puts i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或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so goes the old saying. 或是 well goes the old saying,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俗语说得好。要经常这样使用，那么往往呢，你会越来越会讲英语。好了。我们今天就讲这边，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Never holding you in these arms. I know I'll never love that way again. Staring at your picture, hanging on the wall. Nothing left but sad memories in these four walls. Thinking back to the moment.All the times you made me smile, I wonder if I'd feel that way again. 'Cause all the love I've known, I carry in my heart forever. When you smile, it takes my breath away. Thought I could go on. But when you left me here so